你家里面有扫地机器人吗？扫地机器人呢，因为可以利用摄像头扫描周围环境，并且执行自主的清洁而受到了欢迎。但是近来呢，美国一个网络安全公司呢公布了一段视频，黑客呢可以通过软件漏洞伪装成用户本人登录，可以远程遥控家电，实时看到机器人所在地方的情况。所以专家提醒说，类似的电子设备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机断网才可以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 财经大学呢，有一个男寝室有一个同学脱单了，然后同寝室的舍友呢就挂了一个横幅祝贺，上面写着说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三嫂住在隔壁楼。虽然觉得有点搞笑，但是呢还是蛮感动的，有这样的室友此生足矣吧。